嗱，田少咧就對佢希望聯盟係好有希望嘅，咁但我喺度諗，佢係自由黨嘅榮譽主席，咁你希望聯盟有希望，咁自由黨嘅用仲有冇希望咧？ 嗱，你知道咧，正話我哋講個話題，光復兩個字係用得嘅，但我覺得光復自由黨用得啩？ 喂，呢個好嘢喎，真係。 當年阿飛光啱啱過世啦，當年李鵬飛創黨嗰陣時，其實我哋行過。亦都是中間的路啫嘛，係嘛？佢咪功能組別或者委任做咗喺直選，我啲都想行翻中間。 飛哥不嬲都係。 到而家其實我哋都係有個咁嘅諗法。如果社會係和諧嘅，唔係世界和諧、中國和諧、社會和諧咧，香港好多人會得支持呢樣嘢嘅。但你話而家咁嘅局面，喂，和諧係我唔想要嘅，兩邊都係企一邊咧，咁我哋係會冇運行。但我覺得而家嘅即係呢個國安法之後啊，有好多人真係我又唔想移民，但我覺得真係。喂，不如兩面冇搞啦，即係後生仔你唔好搞先，中央嗰把刀又唔使出，咁係需要我哋幾個 主席 咁嘅所謂和諧嘅喺中間咯。 傑哥咧就話佢哋即係難搞啲，係嘛？即係未必有希望。咁你覺得點咧？佢覺得國安法對佢哋嚟講有啲好處。 我首先要即係申報先啦，因為我要撐民建聯啲人出嚟選噶嘛。 咁係咯，嗱，民建聯公民 係民黨 一定係咁嗱。 咁我請你哋嚟就係咁樣噶嘛？你唔同政治光譜， 咁佢兩個結網咪實話我冇希望。 所以你問 咁呢兩個係 我 上 兩個啦， 我梗係話佢冇 得選嘅層數嘅。你咪撐咯，你咪撐。 咁難啊！我咁忙，我中間冇運。 如果我有希望，即係我鼓勵民建聯，我哋啲細路走過去嗰邊唔得噶嘛。而家我就話咁樣，我早兩個禮拜寫篇文都，我俾佢哋睇喎。我話你嗱到選舉嗰陣咧。因為你其實正話阿田少講嗰個目標係點咧，就係、是、要喺兩邊都挖啲票啊，係咪啊？咁、喂，即係嗱，而家啲人就話非建制派有機會贏超過三十五席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問啊，佢哋嗰個睇法就係、是。 不是喎，而家最新講法是四十加喎，係啦，大調停寫咗邊啊？明報你冇睇啊？ 咁嚴重？ 好得人驚㗎！ 喂，等等， 好得人驚。唔係直選加呢一個超區廿六席啊！ 咁你冇希望啦， 更加冇希望 啦。你睇到啊，國師寫嘅，睇到泛民國師嗰篇嘢，你就 如果你泛民攞四廿席，你中間都冇用啦，佢睬你都傻啦。 四十加，我同你十餐賭一餐啦，輸咗我十餐賠你。 我點會同你賭啫？ 即係咁講嗱， 四十加， 你要講埋 十餐賠。 即中間派佢揾個空間咧，就係、是、估計兩邊，即係建制同非建制派，非建制派咧好接近，係咪？咁所以變咗佢就可以成為關鍵少數啊嘛，即係佢加個邊邊咧，邊邊變咗係大啦嘛，係咪先？係咁啊。好啦，嗱咁擺到明咧，即係你從建制派好，從呢個非建制派就覺得，喂，你哋就係想搞局啊，你搶我哋啲票喎，係咪？即係你就喺。在建制嗰度，你搶啲淺藍票啊嘛， 喺 泛民嗰度攞多 咗淺黃票 啊嘛。喂，咁我點樣打咧？我建制點打？我梗係幾打都話佢係黃噶啦，係咪先？即係我 叫佢哋就話佢藍嘅， 冇錯啦。 咁你大佬喎，咁我發大佬喎，唔係你就話我藍，你就話我黃，咁我哋咪多咗我票。 我叫 藍嘅又嚟，黃嘅又嚟。 如果藍嗰啲信藍嗰啲，梗係信建制派嘅啦嘛。我唔係佢黃咁，梗係唔投佢啦嘛。 咁又如果有啲人係又唔信你，又唔信佢嘅，佢咪得其所哉。 嗱，點樣使到啲人信咧？所以我話你到選舉嗰陣咧，你就走唔甩。第一件事問你，你支唔支持呢個？國安法 一朝我講咗啦，我兩面都唔簽啊嘛。 嗱，兩面都唔簽咧，兩面都唔簽咧，咁就藍嗰啲就哦，即係你係 咁啊？深藍係淺藍未必㗎，淺黃都未必㗎。 唔係頭先啊，田少嗰個講法就係兩邊都唔簽係強烈啊，一個叫強烈反對國安法，一個強烈支持國安法，你明唔明啊？咁好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唔係佢有個講法嘅，佢頭先。 係啊，我就即係話你有成扎呢啲咁嘅，即係分辨兩個陣營嗰啲問題噶嘛。譬如五大訴求，你知唔知先？你會唔會你啲候選人入咗去，會唔會逼政府接受五大訴求先？你可以答呢啲嘢。 唔係佢可以答你噶嘛？我五大訴求其中有啲訴求，我認為冇問題。佢獨立調查 委員會 可以咁樣答噶嘛？ 咁唔得噶啦，咁你兩面都唔掰噶啦。 但中間兩掰喎，中間好多人掰嗰五大訴求，有四樣掰喎，有一樣唔掰喎。 一樣唔掰啊 ，James！ 點解我覺得 你真係冇乜運行。 阿蔡， 就係因為你兩 條友， 唉，真係唔好意思，叫你上嚟俾佢哋抽你，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真係慣噶啦，慣噶啦。 因為咧，你而家即係等於我同你主席講啦，即係你而家係做關鍵少數啊嘛，爭取做關鍵少數，即係你所謂 swing 啊，即係你擺落邊邊，邊邊咧就掂啦，咁啊嘛。好啦，咁但係你攞到呢樣嘢，你都要有一個空間啊嘛。而家唔係呢邊又揾鄭雁雄嚟，哇！即係一個即係大軍壓境啊！呢、這個 姿態， 大石砸死蟹之下，就冇任何嘅想像空間係有操作嘅。咁好啦，佢呢咁嘅情況出現咧，由於冇咗嗰個中間嘅緩衝嘅回旋空間咧， 中間都冇。 咁你講乜嘢係去拜票咧？你話 OK， 我做到關鍵少數啦，咁咧我就有中間呢一個影響力啦。咁但係都會問你，喂，咁啊 James 啊，你做乜嘢先？ 我咪選郭榮鏗做內會副主席咯。 唔係，咁 啊，佢俾人 DQ 咗另外一件事啊。 財政預算我哋都有可能唔贊成喎。如果唔即係啊，一不符合民意嘅，咁咪可以講呢啲嘅嘛，係咪？你應該揾人真係寫一啲論述。 其實今日我哋討論嗰個問題，我覺得嚴肅啲咧，就係你哋兩位講嗰度啱嘅。但係而家最緊要就是市民點睇啦。 係， 我哋唔要多嘅，即係中間嘅比例代表就係10%到啊。得噶啦， 有啲地方唔使50% 中間， 睇你邊幾個區啦。有 幾多人信？ 你梗係九西、香港島、新東啊嘛，係嘛？ 但係有一樣嘢，我都要趁呢個機會俾我澄清一下。我哋希望聯盟嗰關鍵個記表，因為有人督我背脊咧，話我哋想做王者。 Okay. 呢三票咧，企你你贏，企你你贏咧，其實我哋話緊事。我話俾你聽，我哋嗰啲絕對冇咁嘅班咁高班嘅馬，我哋就想和事佬啫。啊！即系你两个边个做主席，边个做副主席，你哋搞，我哋唔会嚟抢住做主席嘅。 咪而家有啲讲清一下，有啲功能组 就 话我哋啊， 功能组变走， 前 啲系功能组变只抽噶嘛？我觉得而家只系比例代表，就系我要个中间个10%嘅啫。我哋唔系希望真系有40%嘅人。 点解我问你呢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如果你要做关键少数，系嘛？或者有啲人认为你系做王者， 做王 者咁你净系三席冇用噶喎。 三票想做王者都唔系做啊，做王者。 你起码功能组别都整两个掉咗自由党嗰啲，梗系咁噶啦。下步， 而家咧再讲一次，我哋出嚟咧都系当自认建制， okay. 所以我哋喺呢边嗰三票，唔系佢嗰边嗰三票， 系、okay. 咪？嗯 Okay? 咁好怪 啦，可能做唔到噶。嗱，以前嗱，即系照我嚟讲，你俾我田北俊讲咧，我觉得我以前系做过呢个角色嘅，即系我做自由党主席。2003年嘅例子啦，我哋有8票，全部功能组别噶，冇个直选过。2003年，8个都系功能组别嘅，民咩意啫？从来冇民意过。但系喂，2003750,000人，有我 喂，你有三个大，即系你三个重量级都选过直选当选噶嘛？有 赢过输过咯， 阿 我希望今次 好輸飛哥。 嗱，其實我呢個立場係危險嘅。點解？因為我哋嗱，飛哥第一次贏，第二次輸。我同阿周亮第一次贏，第二次輸。我第三次又贏，跟住又輸。咁其實我哋中間嗰個咧，都係10%就贏，8%就輸。咁喺中間上上落落。咁而家要分析嘅咧，就幾位幫幫手啦。今時今日呢個香港到9月6日，我係8%啦，定係10%？十咧，我哋有三個位，八咧就全部睇。最高票落選咁講啦，就全部輸曬。 一般嘅感覺咧，就覺得而家比以前難咯。即係現在嗰個 分化都仲緊要係嘛？ 中間嗰、那個係啦。 唔係因為而家兩邊個撕裂好嚴重啊嘛。正如頭先阿主席講，喂佢哋就士氣大振啊嘛，因為中央出手啊嘛，就是、真係可以止暴制亂係中央啊咁佢哋就定好多。咁但係嗰啲選民係咪真係全部 變曬一國喎？咁好多市民都未必掰一個，希望都有兩制喺度喎。 譬如話佢哋有啲過去 即 係 藍營 啊，嗰啲 藍營都希望。有兩制呢樣嘢喺度 嘅，有啲投俾藍營嗰啲咧，可能都係其實我自己嘅經驗就係、 是， 其實有啲類似你嗰啲比較中間派嗰啲過去都有投過俾民建聯喎，唔係冇。 但係咁樣咁樣，你成日講下個論述啦、啊，我就覺得而家咁嗱，你當然即係而家建制派嘅論述，或者叫做中央嘅論述，就話傑哥佢哋梗係反對啦。但係佢而家有啊，我覺得而家有，即係中央出手之後咧。對於呢、這個即係國安法出嚟，成件事一個局係點樣？我認為咧，所以呢個所謂士氣振，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即係覺得而家我講得通有一套嘢， 有個好嘅論述，啱唔啱啊？ 就話到俾啲支持者聽，而家我哋要點樣做？嗱，到目前為止，老實講，另外嗰邊咧未有一個完整嘅論述。咁你點先？好似就正話咁講啦，即係你，我覺得佢哋係有啲尷尬嘅。你如果你話撐到行咁，冇法子 就 DQ 曬， 因為個權喺你手上啊，啱唔啱啊？ 咁你就你又擔心 DQ 曬。但係你話退落嚟，譬如好似佢哋而家要研究，喂，要唔要你即係所謂代表成個，即係攞四十家咁巴閉嚇？你嗰啲基本嘢，譬如話五大訴求，你咪堅持係嘛？你邊啲嘢反對，邊啲嘢贊成，係咪要有個講法，咪話一定要否決嗰個財政預算案？ 唔係，而家冇咗呢啲共同抗令㗎啦。呢啲你呢個你就稍微冇乜去了解佢哋最近發展嘅情況。而家咧就冇咗啲共同抗令，又冇咗話否決財政預算案呢啲共同嘅訴求，冇㗎啦，冇㗎啦。 咁咪有咩咧？ 咁咧啱咪等阿傑哥答你啦。 係啦，冇錯， 就冇咗嗰啲㗎啦。而家係，同埋佢哋而家面臨個困境就係個 DQ 啊，會係嘛？就算你而家冇行出嚟話歧視鮮明反對國安法嘅，都有可能有機會被人 DQ 嘅。咁佢哋嗰個部署係比較艱難嘅，呢個係事實。咁但係你建制派，我當你頭先嗰個講法係啱啊，咁你都係鞏固咗個基本盤。 係啊，都係四廿二嘅啫。 你唔會有增長嘅喎、 啊，多啲啦，多啲可能仲多啲啫、啊。 未必嗱，我唔敢講，因為我冇去做民調，係咪？咁我啲冚唪都係靠自己，即係嗰啲即係見人傾嗰啲嘢啫。嗱、啊。我是接觸到不少呢，就並不是一貫支持建制派的人，就覺得哎呀不是那麼不行的，都只能夠這樣了，這樣是吧？你再這樣香港這個這樣說法，香港再亂去沒有了，就這樣。 即淺藍票多了，你這樣說咁即係個四廿二多咗㗎？ 唔係，咁我見嗰啲人同阿主席見嗰啲人就唔同啦。即係我見嗰啲人咧就會話：喂，而家咁離譜嘅， 係今日嚇， 投票率會高啲添啊！仲要 係啊，即係話嗱，佢話即係有啲人咁同我講啦，即係話嗱，我明白，即係而家咧共產黨就喺香港啊惡曬啦，咁佢有槍有炮，咁又話派阿鄭雁雄嚟搞烏坎村咁搞，咁佢話係我哋冇辦法出去同佢送頭咩？我哋唔會嘅。 投票， 我一定投啊！有人咁，我見到啲人就咁講嘅，咁所以咧變咗你同邊啲人講？咁所以點解我覺得中間更加難咧？就係咁解啦。因為嗱，一係就好似主席嗰邊見到嗰啲人咁樣，即係覺得哇，今次即係由亂入治係嘛？即係阿特首講啊嘛，咁就形勢大好啦。咁我哋支持啊呢個藍營咁樣。咁我哋嗰邊咧就頭先嗰種情緒就話去。 你知我講法，你唔好得過我哋幾多啫？你正話講嗰啲嘢，咪又講到199，你唔敢講啊？因為你驚 DQ 啊嘛，咁我企中間係你都咁講噶啦。咁你正話講嗰五大訴求又乜又物，攬炒財政預算，你 嗰啲人嘅投票咧，佢係又係只問立場嘅。我話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呢樣嘢。就算佢冇好完整嘅論述，或者針對呢啲好有爭議嘅問題，你個立場唔係好堅定。 總之插支黃色旗， 佢係有一啲係啦。我話俾你，舊年個選舉就好清楚啦嘛，已經係係咪？去年的選舉很清楚啦，係咪？非常清楚的係咪？ 但區議員是隻抽容易喎、啊，呢、這個比例代表就佢哋出咁多人， 嗱呢、這個 成炸咁樣樣， 呢、這個就係關鍵問題。 佢哋自己攬炒到自己啊？ 呢、這個就係關鍵問題。嗱，譬如好似而家佢哋認為即係、就是、志在必得嘅九東，你冇理由仲係2-3嘅，係咪、嗯？一定係3-2嘅，多一隻。新世冇理由仲係5-4嘅，係咪啊？大佬點都係調翻轉，我5-4啦，唔好話6-3啊！呢兩席佢係好穩陣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唔使點樣分票嘅，啲選民會自動分嘅。我話俾你，你建制派喺呢個新世會少一席，喺九東會少一席噶嘛？九東 出咩候選人？無論佢哋出咩候選人，都係5-4， 一定噶啦。 五個冇名嘅， 因為佢哋有呢個初選咧，咁你冇嗰啲唔生性走去搞局啊，冇人去分票啊，咁佢就好穩陣噶嘛。因為好似新九東咁樣，上一次你黃洋達加譚德志兩個人嘅票突咗20,000票出嚟啊嘛，已經係你明唔明啊？咁一個位都冇，係嘛？對上一屆又係咁，陶君衡同我又係咁。 但係呢度嚟資多嚟一個60,000，一個10,000幾輸咗嘅噃。你點分到每個30,000啊？ 唔係，但係喺新東呢啲咧，唔係九東呢啲好容易分嘅啫。只要你個候選人就係嗰三個，係嘛？咁佢就好穩陣㗎啦。咁 啊， 三個就好，除非你四個啦，四個你有機會分啦，係嘛？咁但係四個之中第四個嗰、那個可能嗰個可選性不高嘅， 只能夠講老實講，你只能夠講話。機會高啲咁解嘅啫， 唔係我嘅睇法咧， 係唔好講得咁實。 但係你40嗰個啊，新界東要贏7-2，點可能啊？ 新界東贏不到七對二嘅，六對三。 唔係喎，佢而家個四十。 誒，嗰個係唔即 係你都同意四十， 我唔 係 嘢，我係話 唔係四十加唔會發生嘅。 我係認為三十加都未得，唔好話四十加，三十加都好問。 咦？你咁負面㗎？ 哦，係啊，唔係負面，我而家早講㗎啦，咪今日先講嘅，最多三十三。喂，即係我分析就係最多。 會針對你喎，而家 唔係針 唔係針對。喂，佢唔係計數，因為 計數啫。 咁唔止三十加， 唔止三十三， 即係唔止三十加。三十二、三十三點啲 啊！三十三差唔多啦，三十三差唔多啦。 主席都同意啦。三十三 問題啊，你即係嗱，假如係三十三對呢個三十七先算啦。咁即係你就要喺三十七嗰度攞幾個鐘。係 啊，咁就真係關鍵勢力啦！呢個就好關鍵添啊！ 唔係最緊要市民同意呢個概念。如果市民唔同意咧，咪即係得個四五個 percent 咪冇咯。咁咪即係三十七噶啦。對唔住。系三十七呢边，三十七对三十三咯，咁咪。 唔系，但系泛民都面临一个问题嘅，就佢哋都会有啲争论嘅，有一有呢、這个同国安法有关嘅。因为你国安法出咗嚟之后咧，嗰啲比较激进啲咧，嗰啲本土派嗰啲选民咧，佢真系未必投俾你三十五加嘅。 冇错啦， 系咪？呢个 系一个因素。 而家呢个系一个因素嚟噶，即系譬如之前我嗰啲人啦，即系讲白啲啦，系咪？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噶，系咪？你明唔明？所以呢个亦都系佢哋面临嘅一个问题，系成个自己大嘅阵营里边嘅嗰个分歧，系咪？有啲人认为呢个国安法咧，即系对香港伤害好大嘅，佢一定要砌落去嘅咁样。咁佢哋而家唔系我最紧要选举嘛，系咪？大佬三十五届系一个目标嚟噶嘛，咁所以而家。即係委屈求全又好，乜都好，你講乜都得啦。總之我攞到個位先，你明啊？即係佢主流嘅意見，或者佢而家成個初選個機制就咁。所以我睇到嗰啲初選論壇嗰啲即係候選人咧，就算有啲所謂本土派嗰啲，都係企喺嗰個即係主流嗰度，嗰個意見係咁樣嘅。咁但係會有啲人去選噶嘛？有啲其他人，你明唔明啊？我冇參加初選嗰啲，我去選。譬如會出現一種情況就係咩咧？主席，你記唔記得2004年？泛民咪出張鑽石名單啦，新東啦，咁咪賴嘢啦，係咪？咁阿毛咧，你擺鑽石名單，擺我最後嗰個，我死緊啊嘛！佢自己出嚟選個高票當選，你記唔記得？係咪？所以佢哋亦都會慎防有一種咁嘅情況出現，就係話喺某一個選區裏邊，如果你泛民嗰可選性不強嘅，譬如我講白啲啦，九西繼續係毛孟靜同黃碧雲。系嘛？咁你要攞四席，你要攞四席啊嘛，系咪？咁你呢兩席就梗咗嘅。咁另外你哋而家初選可能係出到劉偉聰啊，或者邊幾個啦，唔知啦，係嘛？你哋嗰個出就唔係參加初選，你嗰個有啲機會搏懵啦，就係、 是。西咧就真係建制可以攞多，即係攞多一隻機會高嘅。 唔係佢哋咁樣分 嘅 咪有？ 上次四比二係唔合理嘅。係啊， 係 啊。 嗱有一樣嘢我都想講講嘅。嗱，最近佢哋泛民咪有個初選嘅，我都有睇嘅。我初選入面我發覺他們自己互相攻擊互相是很重要的， 他那個是為了初選贏的。 不好意思，我覺得如果我是黃營或者淺黃的，見到說這幾個候選人這樣互相攻擊可能都未必啃得下，那是不是希望聯盟有這個希望的？ OK， 不是你可以在他們兩方面， 即是他們的初選真的互相攻擊，不關這件事，這個初選你看那幾個大家咁樣， 佢哋嗰邊好簡單嘅，佢一塊鐵板嚟嘅啫，鐵板塊好簡單。 係咪對佢選民嚟講一樣嘢？ 基本本受可以 啲質素係咁樣樣，咁樣嘅辯論，咁樣互相攻擊，自己人都咁攻擊，到時你入到個立法會點會做事啊？ 唔係咁，佢爭出線啊嘛， 但係市民唔知啊。 你話啫，你爭出線，你如果建制派如果又搞初選咧，一樣，即係如果你自己爭自己，一樣會， 我都覺得。 全世界嘅黨內初選都係咁噶啦，大佬。 建制派做咗噶啦，不過唔使公開做啫嘛。 咁佢哋自己有佢哋嗰套 初選啦， 佢哋嗰部選舉機器好綿密嘅，咁但係數嚟數去都係咁多啫嘛。佢而家係會擔心新西會唔會少咗隻，係嘛？九東會唔會少咗隻？然後九西可唔可以搶翻一隻翻嚟三對三？佢係擔心呢樣嘅啫嘛。 佢哋係擔心啊！你睇佢 呢樣嘅啫嘛。 而家江湖傳聞話建制派喺超區嘅部署，你已經知道其實佢哋係好保守下嘅。 係一支旗係嘛？ 嚇，唔係最後係咪唔知啦？但係咁樣傳出嚟咧， 攞兩隻嘅啫，係保住兩隻嘅啫，佢冇諗 啦，一定 冇諗啊！可能攞三隻。 舊年十一月點會保守啊？ 冇錯啦。咁所以你就要睇啦，即係譬如佢哋都係咁樣嚟到去。考量噶嘛，即系唔会话好进取噶嘛，咁即系 不如你都冇咁进取，你两个都唔进取，我哋中间咪有下下跌手咯，可唔可以咁分析啊？ 又可以嘅，不过就嗱，但系而家即系其实嗰个国安法嗰个真系 嗰個影響究竟去到邊度，真係唔知嘅，係咪？係咪你中間派又可以漁人得利，然後建制派利多，或者呢個泛民就可能即係比較麻煩啲，係嘛？好似阿主席話齋，咁我自己嘅感覺，佢哋都係麻煩啲喎，真係喎，佢相對比較麻煩啲，你哋簡單啲喎，係咪？你都好簡單啦，咪舉呢支旗出嚟咯。你嗰度最重要就睇你啲候選人嘛，哥，係咪？ 咁嗰啲唔係我揾翻嚟，唔係 我知 佢哋真嚟揾我。 就呢個因素真係幾大。 呢個好緊要㗎嘛，係咪？可選性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呢個好緊要，同埋佢哋即係個知名度唔夠高，除咗個袁眉章最高，係咪？咁跟住啊，李啟迪以前就香港民族論嘅其中一個撰稿人。 我正話講佢哋揾我咧，我哋都係。我傾咗好耐，即係覺得佢哋真係信呢樣嘢。我覺得佢真係信呢樣嘢，我哋咪支持你去做咯。嗱，最弊咧就我哋要揾呢個人翻嚟，佢真都唔係好掰我套嘅。不過我哋出錢出力，佢做咗贏咗咧，又唔知 你可唔可以講你功能組別而家有冇揾人咧？定係未公布 組別咧？就調轉頭冇人嚟揾我哋，因為嗰邊咧就唔係黃就藍，根本就冇中間嘅。 咁、但係你而家自由黨有啲噶嘛？咁嗰啲企喺你嗰邊嗰啲，你咪攪過嚟咁啊，一樣係咪？喂呢？喂， 自由黨而家係 我覺得中聯辦最擔心你呢樣，即係你自由黨不穩噶啦嘛。 唔係，我會幫自由黨講説話嘅。雖然自由黨啲人我而家係冇份理，佢哋係非常建制、非常歸隊，所以唔使放心。 即係唔使放心定放心啫。 對唔住， 中國賓嗰啲都好穩陣， 唔使擔心， 唔使擔心。 對唔住，即係建制嗰邊啊，唔使擔心。 好，記得嗰啲叫唔甩嘅，你先肯講係咪？如果唔係叫兩個，我嗰啲過嚟就真係 好有趣， 係咪啊？ 唔係好有趣，即係自由黨咧，阿 James， 即係由阿飛哥嗰陣開始咧，好得意喎嗱。理論上佢應該係建制嘅，喂，佢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啟聯嗰陣係。是基本上是委任議員嚟啲， 我都係啊， 委任議員嚟啊， 咁啊 政府委任啊嘛， 政府委任噶嘛。 喂，但係咧，嗱，可能你哋都知啦。喂，肥棒好鬼憎自由黨嘅， 點解？ 你知唔知啊？你知先？ 我知啊，因為我唔聽話啊嘛。 冇錯啦，即係肥棒 好憎聽佢話噶。 肥棒咧，即係見我哋民建聯嘅時候，即係一講到當時啟聯啊，就咬牙切齒嘅。即係咁樣， 唔係你知佢有理由嘅， 佢認為我委任你，你要聽曬我。 冇錯，就係咁樣。 我哋咧就話唔係你委任得我咧，所以我醒啊嘛，我咪做我認為要做嘅嘢咯。 佢先咁嘅喎， 又一樣唔得話。 回歸後喎，回歸後到呢條友做嗰陣又係喎。係 咁， 喂，阿董本來同你自由黨好 friend 喎，係咪？ 工商界啊嘛。 嚇，咁啊，喂，但係喂。就係俾你 喂喂五十萬 佢同飛哥都 啱，咁你 飛哥同啱， 即係咁喎，冇錯就咁喎， 五十萬人咁點啊？嗱， 好得意喎，所以佢哋即係理論上你嗱，本來啲人講即係商界啊嘛，我哋呢個政府經常都工商勾結噶啦，官商勾結啦，啱唔啱先？咁但係唔係喎， 商合作合作唔係 佢自由黨即係想一直至到嗱，而家 Tommy 做咧。 歸隊啦！ 而家就真係 唔係，但係佢哋初步咧，即係我睇起，即係希望聯盟，佢啲文宣做得幾好嘅。係啊， 即係無論點，我 覺得啲叻人喺度， 我覺得我哋 文宣做得幾好。 喺一國兩制係好難搞嘅，全世界冇呢味嘢嘅。呢個平衡一國兩制，我覺得頭嗰廿幾年啊，真係兩制惡咗啲，我都咁諗。而家咧，我開始覺得，喂，一國惡咗啲，咁將嚟廿幾年，我哋點先？如果我哋直接收 定 嘅 話，唔玩喎， 因為比以前啊，我咁俾個廿三 啦，大佬，俾人 追 嚟 踩， 大佬。 如果我哋，如果我哋而家 你離場， 真係意氣風發啦！而家佢話，喂，佢話士氣大振嘅，意氣風發而家，喂，行出嚟幾大聲？你睇啲反對派。不堪一擊咁啊！唔係你擊啊，大佬，你係靠共產黨去擊佢噶嘛，大佬！你有本事你擊佢，我話你叻啊！ 喂，張耀成， 你又搞到佢一堪不堪一擊咧？ 張耀成最唔擊嗰個啊！ 靠阿爺出手，原來你不堪一擊， 佢最唔擊嗰個啊！你而家建制派其他嗰幾個，佢未有嗰個夠擊啊！ 所以我永遠紅唔到嘅。 所以點解譚耀宗係呢個人大常委佢唔係咧？好簡單啫嘛，大佬。 咁啊唔係，咁爭好遠。譚 耀宗都唔係，譚耀宗都唔係。 喂，你講得爭好遠。我講啊，你真係爭好遠啊！兩個老實講，真係爭好遠。你可以唔回應啊，笑下得啦。喂，真係爭好遠啊！喂，我哋識佢又係幾十年，識你又幾十年，係爭好遠。呢個係咪爭好遠？ 我都可以加把口， 可以 同意你嘅講法。 你仲講我翻俾人鬧啦？ 你俾咩鬧？你都冇表示意見，大佬係我哋講啫嘛，爭好遠啊嘛。事實上係。 喂，譚耀宗嗰次嗰咩三年、五年、十年。最高搞到最低嗰單嘢， 佢最初係咁啊嘛， 係咪真係搞錯咗？ 唔係搞錯，唔係搞錯， 睇漏咗， 唔係搞錯，真係改㗎。 不是嘛，喂，好大分別喎，最高十年、五年、三年變咗最低，呢個好唔同的講法。係 啊，咪真係改咗，真係改嘅，我真係改。 但係嗰個轉折係咩啫？點解會突然間咁紅嗰個心，就搞到終身監禁咧？ 咪就真係第一次審完之後啲意見咯。 哦，即係真係話唔夠辣， 真係噶，係啊， 係加辣嘅， 唔係呢個真嘅，真嘅，真的。 比之前嗰個係加辣嘅，呢、這個肯定嘅。即係嗱，佢有兩，佢後屘即係最近嗰次審議嗰三日咧，喺嗰度應該有改動咗好多嘅，係、咪應該咁講咧？係咯，咁、之前其實個草稿一早發工委都寫咗㗎啦，已經啱唔啱？即係我就認為嗰日人大開會。提嗰個決定嘅時候就已經寫好喺度噶啦，啱唔啱啊？係咪？ 咁我真係有啲奇喎，我都覺得以前最少我做咗政協十幾年咧，你講嗰啲都係講嘅啫，係唔會改嘅。你即係今次後尾嗰幾日真係改咗啲嘢，仿佛從咁樣又加到仲 係 辣咗㗎。 係 嗱，我喺嗰、那個喺嗰、那個即係、就是、你而家有個主席開咪個節目咧，即、就、係、是、我睇到阿主席都好生猛嘅，係咪？咁其中有關嗰個外國勢力嗰度，你講好多嘅，係咪？譬如嗱，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咧咁就泛民都係期待美國要出手啦，係咪？即、就、係、是、香港而家咁嘅情況，係咪？咁而家最新嘅就係通過咗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自治法，係咪？咁另外亦都即係宣布咗商務部咧，宣布咗即係對香港即係有啲制裁啦，係咪？即、就、係、是、關於嗰個出口即係嗰啲高科技產品嗰度啊。咁而家會唔會有進一步咧？你覺得？嗱，我哋睇到而家西方社會咧。就好清楚嘅啦，英國就係、是、你300万 BNO 啊，佢而家有個即係新嘅做法啦，你可以住五年啦，係咪？咁澳洲啊、德國啊都表示歡迎香港啊呢啲，如果因為個安法而受到迫害嘅人，咁你又歡迎香港人過去啦，係咪？咁台灣又做緊一個叫人道關懷支援方案啦，要用港澳關係18条啦。咁好啦，咁即喺一種咁嘅即係國際形勢氛圍底下，即係你覺得對泛民即係。好處多啊，定係壞處多咧？你覺得？同埋係咪你哋期待佢仲要加重即係一啲壓力啊，令到香港可以即係稍為即係而家形勢和緩翻少少得唔得咧？咁樣 其實而家都唔再我哋講任何嘢㗎啦嚇，因為而家嗰個 國際線都唔做得啦，勾結外國勢力㗎嘛，而家 都好係 喎。唔係，我就覺得，因為我就覺得唔需要再點做添啦。因為咧，而家根本佢係自動波嘅，因為佢感到自己受到威脅啊嘛。即係譬如你睇佢而家加拿大，好似美國都講咗會將個引渡嘅安排咧係暫停啦嘛嚇。咁因為以即係我哋舊年就講即係送中啦， 引渡啦，又係引渡。 係啦，咁佢就驚即係話喂，如果我哋啲美國僑民啊或者加拿大人嚟到。一個唔覺意整個孟晚舟啊，倒轉嚟應用咁咪死咁，咁即係個問題而家就係咁啊！你嗰啲國際就會諗，即係究竟點樣保障自己嘅利益？因為你今次去得係好盡啊！我即係講中央今次處理呢樣嘢做得好盡，而且咧就不留餘地。咁佢就會諗啦，即係佢冇一個即係再需要即係等待嘅空間，唔需要以觀後效啦。而家見到你都係去到咁盡啦，咁佢自己諗自己咯。咁啊，國際都係咁噶啦，嚇。 阿天少， 自己嚟 呢度咧，因為我點都仲係商界 啊， 我就留意到而家今日啊，喺外邊嘅商界咧，喺國安法呢樣嘢嘅抗拒性啊，比舊年逃犯條例爭好遠嘅。唔知點解逃犯條例咧， 比較抗拒， 即係孟晚舟嗰個個案真係可以滴鬼咗佢入邊啊！審嘅今次國安入邊咧，我可以見到所有啲外資啊，都話睇定啲先。因為第一件事，佢覺得佢哋根本唔會做嗰啲嘢。我講商界啊，唔係講美國領事，唔係講美國政治嗰邊。個商界個個都話睇定啲先。咁我見到個投資嗰啲資金入嚟係多咗嘅。所以你話我哋嘅港幣受壓力又唔會，嘅利息高又唔會。咁即係呢方面啊，就唔係話中國泵資金落嚟，係外資真係啊嚟翻香港。所以商界嘅外資嘅商界喺呢樣嘢度啊，我都奇怪，係支持國安法多過反對嘅。睇定啲先咯。咁當然而家希望啊，即係有咗呢把刀，喂，係咪真係喐咗啲咩人先？如果喐啲人係唔喐到佢哋外資嗰啲咧？我覺得呢個即係所謂對香港金融中心好大衝擊咧，係暫時唔會發生。 但你要睇佢即係美國 或者其他國家跟住落嚟嗰個措施， 嗰個政治啦，個政治係另外一件事，政治係強硬。 唔係呢個， 但佢可以做得啲乜咧？嗱，仲可以做得咩？你覺得美國仲可以做得咩？即係你使到嗱，使到中國即係受害係多過美國自己嘅，佢仲可以做啲咩？ 你而家覺得係佢，即係你覺得中國受害多過美國而家 係？唔係，即係我話佢仲有咩要做啊？嗱，你一佢開聲啊嘛，一早就叫唔好做啊！最初就話旁邊我叫你連廿三條都唔准添，你唔好做啊！嗱唔准做啊！你再做我喐噶啦咁，我就做俾你睇。 你今日喐 我喐你啊，喐你咁啊點咧？ 你問我呢個問題咧，就正係我過去一直都會講嘅，佢就係咁多噶啦。我話咩？我從來都唔會即係對美國人喺對西方社會話去聲援香港有好高嘅期待，我唔會嘅。嗱，佢而家做到已經俾你，喂，你300万 BNO 又可以去啦，係嘛？澳洲啊，或者其他國家又即係歡迎你嚟啊，咁嗱，咁可以做咩？ 所以我睇咧，即係我啲感覺咁啫喎，我啲自我感覺良好嘅，點解咧？因為我包圍我嘅咧都係即係建制派支持者啦。嗱，咁我會咁諗。喂，而家美國咁高調出聲，英國出聲，成個歐洲嚇，即係歐盟出聲，加拿大，喂，啲人點睇咧？咁好似成個國際社會都反你喎？唔係喎，我啲老友啊，即係你越多外國人反對佢哋，越即係情緒激 昂。呢個係中國人嘅基因嚟咁嘅，呢個我哋明白嘅，呢個係。咁但係呢個係咪代表？ 同仇敵忾， 呢個喂，即係去到呢個時間，咪即係嗰個民族主義全部上曬頭啦。 邊個講法？即係阿張曉明邊個講啊？喂，我哋你估我哋而家仲要好似以前咁養人鼻息啊？即係咁意思。即係你嚟搞我啊？你點？即係睇下你搞。 唔係呢個亦都係中國人嘅優點，亦都係一個缺點嚟嘅。我話俾阿主席老實講，因為你會分了頭，係咪啊？即係而家成個國際嘅形勢唔係即係話你主觀哇！我而家嗱，我講而家唔會有仗打啦，係嘛？咁啊，即係你吹得我仗咩？咁即係咁啫嘛！而家就係跟住就嚇，中國人幾強大啊！咁就咁咯。 我都唔希望呢情發生，係嘛？即係我哋香港夾喺中間。如果中國係咁嘅睇法，美國係冇乜嘢可以做，但香港都冇人啦。我哋希望中美啊都和諧啲得唔得啊？呢個嘢都係其中之一個希望。 但係 中美都唔可以再咁搞落去啦。 係冇錯，問題喺呢度啊嘛。問題而家好多人都即係睇淡啊，對中美關係係咪？即係覺得你短期內咧， 佢就唔會有希望咁啊！ 中美好難， 特朗普最緊要贏翻嘅啫，嚇有希望噶。你冇話中美中美政治上啊， 所以 政治上可能有希望噶。 而家中國最驚特朗普輸啊！ 係啊， 即係你換咗民主黨上來仲慘，即係仲弊，係咁樣啊！ 唔係你國際關係從來就講利害，咁唔係講道義噶嘛，大佬，即係大家都明白。不過，譬如今時今日，即係。譬如話泛民嚇，佢哋過去嗰啲國際遊說，即係發生咗作用，咁都係同佢美國嘅利益本身有關噶嘛，大佬。如果不利於佢嘅，佢睬你都傻啦，佢使咩咁高姿態又揾到呢啲副總統啊、國務卿啊，係嘛？眾院嘅院長、議長嚟見你，即係佢問題，佢就係而家要對付中國，佢就喂呢個亦都係咩？你台灣又有個棋子，香港舊年呢個件事亦都係佢一個籌碼，都好清楚係咁樣噶。即係國際形勢就係叫咩咧？利窮則散，勢傾則絕，係嘛？而家就係咁，所有政治關係都係咁嘅。咁所以我如果我本人，我從來都唔會期待嘅。但係我哋覺得香港而家搞到咁咧，即係你對你大陸有咩好處咧？我啲成拗曬頭， 咪即係夾咗中間咯。而家 我諗都諗唔到啊，大佬！即係阿主席，你話好啦，你而家由幼稚園、中學、小學，而家教育部要出個指引，喂，要學國安法啦，咁又如何咧？要搞幾多年咧？而家嗰啲即係本嚟係我哋社會嘅中流砥柱嘅呢啲年輕人，喂，佢就咁啦，咁點咧？點搞咧？你話即係都始終都係難搞噶嘛，係咪？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去到選舉咧，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嗰啲後生仔投票取向咧係一個關鍵嚟嘅，我覺得係咪啊？即係而家啲醒好多嘅，佢識分票嘅。我哋嗰陣時有冇協調啊？民主派非建制派冇噶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比例代表制。你而家要協調，要搞初選，係咪？咁係咪？佢哋係咪可以聰明到真係可以咁樣跟你咁去投票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即係我覺得你哋係應該要擔心呢樣嘢，真係係咪？反而佢哋冇問題喎，佢哋好簡單，因為而家士氣如虹，係咪？聲威大振，有阿爺撐腰，企巴閉唔啱咪拉扯佢哋，係咪？咁冇㗎，但係對後生者嚟講唔係嘅，我話俾你，即係好似舊年台灣個選舉，唔係今年台灣個選舉都係㗎，係咪？其實真係五波㗎， 到那些手頭族啊，啲僆仔喂，佢全部唔表態，又唔參加你嗰啲即係嗰啲集會嘅，即係嗰啲選舉集會，就係出嚟投票搞掂你。 呢個呢個係個問題。 當然， 香港上次嗰個選舉都係，係一模一樣嘅，就係唔聲唔聲就湧曬出嚟投票，係咪？所以你嗰啲好多而家嗰啲廿零歲嗰啲做咗區議員一大扎，係咪先？有啲無名無姓嘅，係咪都當選啦？係嘛？咁當然比例代表制就好難啦，加上你即係泛民有個即係有個初選嘅制度喺度，咁你局限咗啲候選人喺度，係嘛？就係嗰幾個，係嘛？咁如果冇變數咧，阿傑哥，即係冇第二啲人去啊，即係有選或者佢有即係有啲即係可選性嘅，咁你都好穩陣嘅，其實係係嘛？不過就35+就難啲啦，主席係嘛？咁你哋可唔可以維持而家呢個優勢咧？你覺得？ 咁 過半數，咁繼續主控個立法會，跟住全部都係你哋嘅天下。 預就預咗都輸啲㗎啦，輸到即係過半咧，咁我就覺得機會就細啲。坦白講，我覺得機會細啲。 咁你哋都係向呢一個35+度邁進。 即係我實際咁樣計數咧，我諗就32-3就應該可以話機會好大。 啱。 咁你而家就係32-3。去到35-6之間，咁嗰幾席咧就要真係睇下9月6日之前發生。 所以你就要搶功功能組別咯，咪就係咁啦，就變咗係咪啊？如果唔係，你有乜可能咧？比例代表制嗰度緊局嘅，任我話，譬如阿主席覺得就未必，咁但係你多兩席啦，當你係咪啊？ 多兩席咁，我西九攞翻一席咧。你計埋，你咁計， 我去選西九。 好啊！ 我系 你唔出衰仔， 出嚟睇你睇啫。我系选西九，你当衰仔啊！我话咗唔选就唔选嘅，呢个位嚟讲嘅啫。好，咁今日咧嗱，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好多谢我哋三位吓，即系 冇啊，系冇啊， 重量级啊，真系 多谢。 咁啊，祝你好运啦，Jimmy 啊， 祝香港好运。 佢哋两个系紧局嘅，佢祝你好运啦，真系。 我觉得祝世界好运，祝香港好运。 OK， 好， 好，拜拜， 拜拜。